停止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武器化，公平對待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中方將會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天氣方面，強烈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清涼的天氣，下午本港多處氣溫維持在16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朝早天气清凉。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36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198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4点，升1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4.4升7.2，美团163元系跌6毫，盈富基金18.92升2毫2，阿里巴巴82.8升2.9，港交所317.2升11.2，比亚迪股份193.5升2元，快手57.7升1.15，友邦保险80.35升1.85，京东集团217元跌1.8。小鹏汽车37.95升4.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4，英镑9.438，瑞士法郎8.256，澳元5.308，加元5.805，新西兰元4.939，欧元8.1286。每百日元对港元5.7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58。日经平均指数报28226点，系升257点。港金报1649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22美元，卖出1778.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界限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喇沙小学嘅快线暂时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站嘅交通意外仍然未处理好，龙尾排到九龙湾站。另外，大埔丁角路有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嘅慢线重开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界限街，清水湾道落返坪石龙尾去到圣贤中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38，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头早6:4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苏童音乐，苏童 XT Skin。 你覺得自己靚係你自己嘅決定，你自己選擇嚟嘅。我覺得 as an artist， 我想我

12月1日啦， 做乜要 最后一个月啦？啊，2022年， 你咁样谂啊？乐观啲睇就系、是。唉，仲有一个月，我哋又迎接一个新嘅一年啊，一个新嘅开始啦。 系啊，因为我好中意年尾，所以我唔想咁快完。 哦，唔紧要，你有一个月嘅时间 可以慢慢享受。但我觉得呢个月应该会过得好快，因为多嘢做啦。咁大家都系啦， 好事嚟啊！ 有嘢今年想做啊，做埋佢啦，好快啲。 因为年尾多嘢发生嘅，今年都觉得系，即系嗰个气氛啦，各方面市面上嘅活动啦，好似都多翻啲咁啊。都之前早两年啦，我谂可能系。喺圣诞节，大家都未必有一个好热闹嘅感觉，咁啊，今年 多翻啲咯， 多翻啲啦， 即系可能你有机会出去倒下数啊，唔知道我未睇最新嘅安排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唔同嘅地点，以往嗰啲倒数活动啊，嗰啲咁啦。 系咁啊，亦都提醒一下大家先啦，今日6点嘅嘉宾访问咧， 犀利啊， 犀利啦，系有 XT 啊呢位老朋友啊，老朋友啊， 系啊，老朋友啊， 真系老朋友啊， 咁我哋。都会讲下佢新歌 Skin 啦，送一句好正嘅嘢俾佢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 冇错，咁啊年尾咧，除咗即系坊间即系开始迎接紧年尾好多唔同嘅活动之外咧，咁啊其实网络世界都有好多活动嘅。其中一个咧，今日发生啦，成个嗰啲网上边都会有嘅就系、是。呢、這个音乐年度嘅年尾嘅回顾， 明明啊，仲有一个月嘅时间俾你刷数据噶嘛，咁快就同我，咁快就 差唔多，差唔多年年都系咁上下呢啲啦。 即系所以可能佢系由上年12月尾，即系12月开始计翻转头咯。 同埋你唔好睇少啲 fans 啦，点会年尾先走嚟刷数据啊？要刷嗰啲 day one 已经刷紧噶啦，唔系年尾先嚟刷。 不过都系年尾，唔知啊，不本地你年尾出歌仲都有嘅，可能之后有啲圣诞相关嘅歌，唔知啊。 即如果有啲嘅 artist 嚟紧出啲圣诞歌，咁可能佢哋又会不停咁样，哇，又要正啦，又要播啦咁样。 因为我几中意睇呢个年度回顾嘅，咁一般咧就会分，即系唔同平台有唔同嘅计法啦。我记得，咁我每即系上年好似都有讲嘅，即系讲下其他平台嘅咁。因为我用嗰个同可能你用嗰个同啲同事用嘅都唔同。 我同上年已经唔同 了。我哋转咗第二个啦，而家。 我上年仲系用紧 A 字头嗰个嘅， 系。 咁但系后屘因为而家即系Y 字头嗰个睇片嘅串流平台咧，咁如果你用咗佢 Premium， 佢就会俾埋听歌嗰个 platform 嚟，咁所以我就叫做一次过啦，一 笔钱 转晒啦，咁就用紧 Y 字头嗰个嚟噶。 咁佢嘅统计系点样话？我都好好奇，因为我用 S 字头嗰个咧，咁每年都会系噶啦，即系佢会有首先我谂呢个甚至乎所有平台都一定会做嘅统计就系你今年。聽得最多次數嘅歌係邊幾首一定有啦，或者邊一啲 artist 嘅歌你聽得最多又會有啦。咁但係之後再細分落去，或者佢嗰啲 gimmick 嘢啲玩法，我諗就每個平台都唔一樣啦。即係譬如我用開嗰個咧，今年佢又會計邊一個嘅 genre 我聽得最多嘅咁樣。其實我估唔到，我都唔知點解啊。我 你最多嘅 genre 最多嘅 genre 係electro house 啊。 係咯，好合理啊，對我嚟講。 係啊，但係因為 electro house。我又唔係好有印象，自己聽得好多。 喺你自己心入邊係另一個嘅電子嘅， 即係我係聽dubstep 或者係一啲 trap 嘢啊、bass 嘢多啲嘅。咁所以我排第三就係 dubstep。 其實會唔會係因為有時呢啲咁細緻嘅分類，可能個 music platform 會都 未必有咧？ 其實都有機會 嘅，係咯， 或者佢一隻歌佢點樣分，你唔同 music platform， 可能嗰個負責嘅嗰個同事啊， 係咯， 佢嘅分法唔一樣，咁有機會就唔同咗噶啦。咁都係同埋好似你咁講啦，可以有大有細咁。咁所以我第一聽得最多就佢mention 係 electro house 啊，咁第二就係 Canton Pop 啦。 OK， 咁啊好合理啦，因為我用呢一個嘅串流平台攞嚟準備訪問，成日會聽。你諗下一個禮拜我哋有3個訪問出街，咁你計下一年52个星期乘三156。个访问咁每一只歌都听一下听一下，咁你计埋条数都多啦。 系 咁，虽然礼拜五嘅 EDM Friday Mix 啊，或者平时我自己听都会听啲电子嘢嘅。 OK， 咁但系 Canton Pop 喺上面系好 make sense 嘅，咁所以第二就系 Canton Pop 啦，第三就系呢个 Dubstep 啦。 OK， 即系我会有 genre 分嘅，我唔知道你嗰边系 嗱，我嗰边系咁得意啲嘅，即系可能因为始终我用紧嗰个 platform 系比较新少少啦，即系你用紧嗰个已经系用即系叫做营运咗好多年啦，咁佢嗰个。 方式已經係比較傳統啲。我嗰個係搞笑嘅，佢係分春季啦、夏季啦、秋季啦，同埋一整年嘅 recap 嘅。 係。 咁但係我今日其實都冇乜時間睇曬咁多啦，我淨係睇咗成年嘅 recap 咧，佢會話俾我聽呢啲乜嘢咧？佢會話俾我聽聽咗幾多分鐘嘅歌啦。 哦，你有幾多分鐘啊？ 佢嗰度寫就3000多分鐘，但係唔準成嘅。點解呢？因為我係中途出家㗎嘛。 哦，你大概幾月啦？ 我都唔記得啦。好老實講，我真係唔記得。應該係年中到。 哦，即係你乘返二囉，你當即係6000多分鐘。 同埋有好多時候我喺公司做嘢嘅時候呢，我又唔係用佢嚟聽嘅。 咁係 啦。因為我喺公司做嘢嘅時候，我又用其他方法去聽嘅咁樣。咁跟住佢又會話俾我聽鍾情邊一啲嘅歌手啦，即係特別鍾意邊啲歌手啦。今年啊， 攞呢套啦，唔使講。 第一。我讲出嚟都有啲心虚啊！ 点解啊？ 你估系 Lollipop 啊嘛，系咪、啊？大家都成日话我好中意 Lollipop 啊嘛，但原来我听得最多嘅系张曼芝啊！ 咁唔使心虚啊，妹啊！ 唔系张曼芝都很好好嘅，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好中意 loop 佢嗰首 Panda， 系 佢首 Panda， 我觉得好好听，同埋短短地好好 loop 嘅，咁所以听下听下，我净系听佢首 Panda 咧，我已经听咗200多分钟啦！ 哇， 系啦。 一直 因為我聽歌好怪嘅，我個習慣性係咧，我人哋係可能開住個 app， 跟住然後就由佢自己播啲乜嘢俾你聽噶嘛。我好中意係不停循環咁播放同一首歌。 哦，即係你會 set 咗嘅單曲 循環，聽到個人熟曬成首歌，我先會轉歌聽嘅。咁所以所以呢首歌亦都成為咗我今年喺呢個 app 入面播得最多嘅歌。 奔神年度之歌。 係啦係啦。咁跟住佢都有講，即係我最中意聽嘅音樂嘅 genre 係點嘅，但係佢個分法比較得意嘅，佢個分法就同我哋嘅概念有啲唔同嘅。佢嗰度係分咗有呢個流行音樂，我最多係聽流行音樂啦， 合理啊， 我覺得係合理啦，但我同時間又覺得有少少好似佢有渣咁嘅，即係嗰個渣嘅位係 點解啊？ 即係流行音樂都可以分好多種噶嘛，咁泰國會唔會 太過闊啦？ 係泰國闊咧咁樣，咁跟住然後有華語流行音樂，有日本嘅流行音樂，同埋韓國流行音樂，根本全部佢都講曬。跟住第五位就係節奏藍調咯。咁、 哦、 但係你唔係 Apple to Apple 嘅一個比較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爭啲 呢個嘅參考性冇咁高咯。 係啦，咁但係佢有一個環節，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佢用我聽嘅歌去分析我嘅音樂人格。 係、嗯。 咁然後 你係咩啊？ 佢話我緊貼潮流，因為我聽。 哇！大佬，你做蘇東音樂都唔緊貼潮流就出事咯。 因為佢話我聽嘅歌入邊有70%咧，都係流行音樂嚟嘅。跟住佢話咧，我個人咧係一往情深嘅，因為我聽嘅歌有一半都係會不停重播嘅。呢、這個我頭先講解釋咗點解啦。跟住佢話我中意聽啲輕鬆嘅音樂，因為今年聽有50%嘅歌都係一啲輕鬆柔和嘅歌，咁亦都 make sense 嘅，因為我好中意聽啲超超地嘅嘢嘅咁樣啦，咁咯，即係大概會有啲咁嘅。佢用佢一個好正嘅總結嘅，你的音樂人格是氣氛營造者，你愛聽熱播歌曲，風格柔和，對至愛歌曲一往情深。完 咦，原来我嗰边咧都有人格分析，以前都冇嘅。佢话我嘅听歌嘅音乐人格系咩咧？就系、是冒险者啊 ，adventurer 啊，好似好贴合啊都。 系啊，佢话 you are a seeker of sound 啊，先我而家尝试即刻译啊。 OK， 即系佢话你系会寻找一啲声音去听嘅人嚟嘅， 声音嘅探索者。 系啦、啊，你好愿意去揾一啲咧未知嘅音乐啦，或者去揾一啲好新嘅音乐人啊，一啲好籠底嘅音樂，即係嗰啲唔係淨係喺排行榜上面先有嘅一啲新嘅，係啦。佢有埋嗰個人格嘅嗰、那個嗰啲英文字母砌埋嘅，我係 E N V U 啊 ，E N V U 係啊係啊， 即係點啊？ expiration 啦、newness 啦、 即系 variety 同埋 uniqueness 啊， 哇！ 即系好似人哋有啲咩啲人格分析都有啲咁嘅英文字母玩法噶嘛，咁我嘅音乐上面就系呢一种咯、 啊。好玩好玩，咁你今年听得最多嘅歌系咩？ 今年听得最多嘅歌非常之多，我都多到我都唔知有边。 唔系诶，应该咁讲，因为有时咁样噶嘛，我哋睇呢啲嘅重温嘅时候咧，心入边会觉得自己啊最中意嘅应该系某一首作品，但系有时出嚟嘅结果咧就会有落差。 所以我那個呢不能作準，點解呢？因為有一啲呢係屬於工作原因去聽，咁、即係譬如做訪問，咁直播要聽多啲，有時間會聽多啲，咁咪會多啲囉。咁但係如果當收工之後自己聽嘅話呢，又另外可能另一個 playlist 嘅，咁所以 merge 埋一齊呢，溝勻咗之後呢，我嗰啲係好複雜㗎，即係有譬如 top artist 可以有本地嘅音樂人啦，亦都有外國嘅音樂人啦，咁所以溝埋咗一齊，我覺得我呢個不能作準、唯一可以作準係咩呢？即係啲大數據，例如咩呢？佢話我今年譬如聽歌聽咗幾多分鐘咁樣啦、 啊，你幾多分鐘啊？ 21,149 分鐘嘅， 好誇張喎、你。 係啊，咁跟住聽咗4,101首歌，同埋聽咗3,273個 artist 咯。 哇，你其實幾廣闊喎，3,000幾個 artist 喎，因為其實都合理嘅，擺喺你身上，因為。你始終聽電音嘅範疇多咧，基本上你每一首電音嗰、那個嗰、那個 producer 或者嗰、那個 係啊，嘅 artist 已經 唔同噶啦，唔同啊嘛。 係啊，所以係啊，即係譬如我揾一個 playlist， 我想 explore 一個新嘅，即係最簡單，你揾一個 A 音樂人，你覺得佢啲嘢好正嘅時候咧，你就會睇下個 app 裏邊推介一啲相類似呢種音樂嘅音樂人啦。咁基本上，當你去發掘一個新領域嘅時候。嗰一跟住落嚟聽嗰抽嘢，全部都會係新嘅人嚟嘅。 同埋我想講咧，你3,000幾個 artist 一年聽咗， 其實我數唔翻出嚟。 即係簡單啲嚟講，你一日聽咗十個 artist 咯。你諗下，一年得360日幾？365日。 我都係喎。 你聽咗3,000幾個 artist 喎。 不過我好衰嘅，咁有陣時即係串流平台，大家都會啦。你聽得會飛，譬如我發掘一個新嘅領域啊，係啦。咁跟住我喺裏邊聽咧，如果好聽，我就會。聽曬同埋會 bookmark 咗佢啦，咁但如果唔好聽咧，我就會 skip 去下一個噶啦，咁樣。 哦 ，OK OK， 係啊，即係我都會有呢個步驟。 不過唔知佢計數係你冇聽曬佢計唔計落去咯？可能有啲可能學你話齋聽咗一半或者聽咗可能30秒咁，然後覺得唔啱聽飛咗，可能佢都有計都未定嘅。 甚至乎話一隻歌你聽幾多次都好啦，其實我聽說過有啲計法噶嘛，即例如你係。唔知几多分钟内 keep 住听嗰首歌，佢又未必计晒噶嘛，因为佢都惊你查数据噶嘛。 明 系啦。咁但系我唔知佢对于 count 落去整体串流同埋计你个人嘅嗰个会唔会唔同啦。因为如果计落整体串流，佢就系惊有啲人我买十部电话开晒 account， 然之后咧嗰啲歌我 keep 住单曲循环全年嘅咁嗰只歌。咁你咪好高嗰、那個播放率咯咁、 你呢個題目我覺得幾有趣。 係啊，咁所以你對外嗰、那個佢 count 落去整體嘅流量咧，我聽說過係即係譬如我好似你咁計啊，我喺一個鐘裏面 keep 住播同一首歌，佢可能未必係計足曬你播嘅數字嘅。咁但係呢個可能係計落去串流嘅啫，你計落去你自己本人嗰度，因為呢、這個我唔知啦，佢點樣計啦。咁所以呢啲好 tricky 嘅就。即係參考咯。 等我試下問一下我喺呢啲音樂平台 做工 作嗰啲朋友，有機會再同大家 分享一下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就揀咗呢一首歌俾你聽。 係咪張曼芝啊？ 你今年聽得最多嘅歌手嘅歌。 不需刻意故作堅強，世界變態非常，不需刻意要去逞強，痛快發泄一場，只想改變四處高揚。正確思想，接受現實異常，不要下沉，不要下沉，日常抽空我的靈魂，不要淚流。 你听最多嘅 artist 张曼芝嘅新歌叫《自救日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13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606宗输入病例，多15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549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新冠病毒确诊数字自上个月中开始稳步上升，今日新增个案突破10000宗。过去一个星期确诊数字较前一个星期增长大约8%，其中本地感染有上升趋势，输入个案就维持平稳。死亡个案有明显升幅，过去一个星期较前一个星期增幅达到40%多。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又话，污水监测录得的人均病毒含量自上个月中开始急速上升，特别过去一两日最新数字已经接近130万，远高于九月初，更加差不多接近三月录得的水平，显示社区有很多个案存在。另外，他指出過去幾個星期流感病毒陽性百分比在全球有明顯升幅，現時已經升至高於過去兩年的水平，北半球有國家已經提早進入流感季節。本港十月零售銷售價量齊升，總銷貨值臨時估計為319億元，按年升3.9%，升幅比九月嘅0.3%顯著加快，連升兩個月。銷貨量按年反彈2.4%。政府發言人話：隨住新一輪消費券發放，十月零售銷貨值按年升幅加快，唔少類別零售商業務都見改善。消費券和勞工市場改善將會繼續支持零售業，但是金融狀況收緊抵消部分影響，認為只要疫情受控，各項限制措施有序放寬，預料消費相關活動會逐漸重拾動力。前國家主席江澤民逝世，享年96歲。中聯辦在辦公樓內設靈堂接受香港各界吊唁，中央駐港機構代表和特區政府官員等的人士下午陸續到場。行政長官李家超、中聯辦主任樂慧寧、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前特首林鄭月娥、特區各司局長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等輪流分批到靈堂內向江澤民的遺像三鞠躬，其後離開。靈堂中央掛上黑底白字，寫有沉痛悼念江泽民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挂有江泽民的遗像，台上摆放着9个白色花圈。另外，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央驻港国安公署、行政长官李家超、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梁振英、林郑月娥和曾荫权分别有致送花牌，部分写上江泽民先生千古。現場放置了國旗，靈堂入口處設有多本名冊供吊唁人士簽名。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微雨，聽朝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朝早天气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呢条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喺西贡公路近狮子会有意外，来回方向挤塞，龙尾分别去到普通道过咗普通道，去到福民路近福民花园。另外，入西贡市中心嘅车龙就排到去康湖居。重复一次啦，就系、西贡公路近住狮子会有意外，来回方向嘅龙尾咧，分别去到福民花园同埋康湖居。另外，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牛头角港铁站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界限街的水管急收就有更新的，去九龙城方向界限街有水管急收，跟住喇沙利道的快线是封闭了的，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多车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稍为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过了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已经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十二月十八号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选举委员会委员可以在上午九点至十一点半投票，选出四名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记得投票啦！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一个讲述中国航天跨越三十多年的事业发展同人物命运相互交缠的故事，生动呈现出中国神舟载人飞船上天，北斗成功上轨，嫦娥四号登月，建设中国航天空间站等重大航天事件。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分神，点解你个人咁萌塞噶？ 嘿，你唔好理我啦，你都识得讲我系萌塞啦。 为何一支烟丝自点起，再调教这气氛，帮我试忆一个你，如黄色的空气。为何一支酒花尽心机，但求每个肚安。自欺，双手在暗自细。 似样，还是太激起，双手在暗自细味，死心亦暗自他地，自量戒掉这种神理，自愈还是戒不走你，忍心让故事结尾，各舞前飞，为何自动自觉早晚再睡起你，为何自顾自弃都变做一种美，想一直困于生于面中识破，得我一个会救醒睡死的我。明明白抽烟只为点火，复燃白气爱恋的最初。 有时咧，我觉得萌塞系好有趣噶。你会觉得那个人好像自己一个人混在个窿入面，但是想清楚，有时有可能只是你用一个不同的视角去跟他看嘢。听过有张文山自生自灭。 没难受，意象被迁就，理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多烦恼。愉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无脑变咗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无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咗心痛。我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软。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没有想过我还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无论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咗心痛，太激进，你尽量别介意，我深信我哋命运太似路，重复一次，再失望我都可以，爱惜你，我愿学习到你。 有 Michael C 双重标准，可能大家都会对于萌塞这个字觉得比较负面啦，但正面啲去睇一个萌塞嘅人，即系其实佢有坚持啦。可能你会觉得佢固执嘅，不过可能佢可以挨到落去。 想不必挣扎，你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 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恶，再发觉到底伤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再多一次的坚强，怎么像戏跳过，永远有挣扎，然而因真情而会，永远会不坏。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你静了，为我静了，然后吻着我，未来再多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恶，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暴烈地为了。但求抱着谁，抱着谁躺下，暴烈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烧光都不怕，到处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明白这是爱，就快烧光了，烧光了吗？ 尤其是系从事一啲艺术行业啊，或者创意行业嘅朋友，我觉得嗰一份嘅固执，嗰一份嘅萌失，其实系必不可少嘅。好似呢位歌手咁，佢对自己嘅作品都好有要求。听过有泳儿，Little Fires Everywhere。 凄渐沉默，归家却像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未野心。可笑，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避开老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 重温太震撼，愿意等你不要走。 粗心，未会阻你不要太狠。明白太接近你，沉迷你颠倒众生，祈求再温柔地光流。愿意等我可以起身，愿意等你回收得真情，不曾经为人。如今苦涩着人生，被失落再被下沉。季节渐临近，天色却渐沉。 我想就好似呢个四人男子的乐队一样啦，他们都可以说是固执或者是萌塞的代表啦。即使有任何一位的团员的身体状况不够好，他们都会找方法。四个人一条心，继续做音乐。One promise， 愿意等。 别人话我很牛，想去踢波都想学走，想半个亚洲。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边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而那个教我一次做决断。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真？做人就算很戆，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轻轻一跳也自愿，而跳到哪里一概是滞乱。谁三餐一觉会醒在无觅处？到世界转圈。 有 Andy 黎展峰 To Go， 即系你话做人如果缺乏少少嘅固执，缺乏少少嘅猛塞又点得咧？望住个目标唔知跑去边，几时先跑得到啊？系就直线咁冲啊嘛！ 小丑够伟大，终在留名。凡人说的赶得太正路，说话谁人愿听？说到愿你达目，别人共无法反对，举举跌跌撞撞到达成名。如能够疯疯癫癫，你记住未叫做无人应证。但有谁将底牌看清？饰演这类型都给公众标明，完全错的角色，被睇低几线未怕，怎样去复全？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波中条烂命，我就已否定，不肯定，不信成败注定。位置再差，但我能卖出所有换喝彩色。I'm a crazy， 这种荒诞叫做清醒。情愿不解释，来用我日后强大作者。我任你挑剔，背熟底下要运重伤，扮明星痴迷望两次就望上头，痴扮神圣，我却会笑到绝美，要你每个见证，仲继续扮大佬，好心咪唱歌用个大佬，宁愿给公众标明完全错的角色，或者先给你尽兴，先给你先可以换到台下欢呼声。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波中条烂命，我就已否定，不肯定，不信成败注定。位置再差，但我能卖出所有换喝彩色。I'm a crazy， 这叫荒诞，叫作清醒。人人都呕爆，斗错到落成，但在下怕畏雷地。就做笑话讲起，今夜够恶趣性，够铁够我算我本领。我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拼尽条烂命。I'm not crazy, I'm not crazy。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波尽条烂命。摘下了根就有生命，悔也从未怨命。再唱这首是我曾付出等价后唱到底。I'm not crazy。 而呢位歌手嘅萌塞咧，都可以用佢呢首歌名去形容啊。六点三分之前听过有吴宝琪《Am I Crazy》。全校或者个别级别学生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比例达到七成的小学，今日起可以恢复全日面授课堂。教育局话，暂时有259间小学申请全校全日上课，当中67间小学今日开始有关安排。当中67间小学今日开始有关安排，另外有两间小学申请部分级别全日上课。其中在天水圍的一間小學今日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有學生對首次在學校五線感到開心，亦都有學生擔心除口罩會感染新冠病毒。天氣方面，強烈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清涼的天氣，下週本港多處的氣温維持在16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朝早天气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X 天跌落嚟当被冚。 唔知道佢会唔会觉得呢句好夹硬呢？ 送音乐嘅嘉宾啊，由 XT 啊 ，Hi， 我哋送呢一句，我好想有一句可以超越到XT 咁还乡，因为每次见到都挂咗喺度咧，系叫我哋啲访问片啊，有时live 都会见到啦。呢一句究竟可唔可以成功挑战到咧？呢、這个系打直打横啊， 打横啊， 打横冇位摆啊。 就是、XT 跌落嚟当被冚啊！喂，呢、這个有激气啊！呢、這个 要特登拉长 XT。跌落嚟当被冚， 呢度啲勉强，我觉得食字食得，但系好嘅好嘅。 你个名好难搞啊，你要知道，我哋连阿于婷都用过啦， 要留一留噶。 都好嘅，用翻个 artist name 都 系用翻 artist name 啊嘛，今次系啦，但系天跌落嚟当被冚呢样嘢本身系。好似好消極，但同時都幾好，即係有咩難關埋到嚟，咪即係輕輕 一個樂觀嘅 一個樂觀嘅心態嘅都可以係啦。 我同學想讚一樣嘢啊，就係咧每一次我個名都係咧襯翻我 MV 個顏色 㗎。冇錯啦，呢個就係我哋嘅同事 Carmen， 佢每次一定係睇翻， 冇錯， 因為佢英文係會落顏色嘅，係啦。不過呢卷好似打橫，你未必有位擺。 谂下谂下， 收咗好多卷喎，仲摆唔摆得落啊？ 摆 地下，资源回收翻啲旧嘅翻嚟先咁样。 系啊，摆地下铺当地毡啦，呢个 煲嘢打边炉嗰阵时咁 啊，少少夹硬，但系意思好嘅呢个。 好啊， 好啊， 好需要呢句嘢啊，我都好需要啊。 系啊， 点解需要啊？ 有咩难关要面对啊？ 系咪都有难关噶啦？大家都有难关噶啦。 唔系，但系另一样就系，我觉得呢句亦都 fit 到今次即系只歌讲，即系嗰个just skin 呢一首歌嘅，即系讲深圳，因为即系有一样嘢系。即身體你嗰啲唔舒服嗰啲就冇啊，你控制唔到啊，啲基因嗰啲咁有時只能夠我天跌落嚟當被冚咯。但呢個心態未必當刻可以噶嘛。 係啊， 係啊。今次講呢個濕疹呢一個係你幾多歲開始有濕疹，同大家介紹一下。 我記得我係一年班定二年班。 小學。 小學。 哦，咁好早 係咪咧？定係我印象中係總之小學已經有咯。 係。 或即未必可能一二年班，可能係 like 五六年班。 嗯。 因为被人笑啊嘛，咁咪记得系唔知几多年班咁样咯。咁我就系从嗰一刻起，我知自己有湿疹到 till now， 就直至而家都有咯。 即系当初可能都唔知嗰啲系咩，总之但系被人笑之后就哦，咁我啲咩唔同咧？ 唔记得咯。但系嗰时可能因为一直都又食下中药啊，又查下依样嗰样啊，咁其实都知系湿疹咁样。 吓，咁嗰阵时最唔开心其实系。就是因为啲同学会笑啊或者咩。 哦，有唔同阶段嘅唔开心㗎喎，係咪要。 係啊，否析下呢个心路历程啊嘛。 咪因为应该波成好有共鸣嘅。 係啊係啊，我都有啊，一系係啊，但你嗰个阶段。 小学嗰陣咪俾人笑囉，咁都係小朋友啫。咁嗰时好啦，小学嘅时候就哼，你唔鍾意我嘛，我升中学就唔理你哋啦。 係。 咁我咪升咗中学囉，升中学都我去咗间女校啦，咁又係会好睇到你皮肤点啦，咁所以我初中係比较小朋友嘅，咁所以初中大家都係大家唔識世界，又贪靓，咁然后又埋堆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嗰时我係个唔开心嘅位就係、是、即係譬如你上 PE 堂呢，你两个一组呢，永远都係单丁嗰个囉。 哦，即系剩翻嗰啲俾人 pair up 嗰啲啊！ 所以我每一次都好怕 group work， 我宁愿所有嘢自己一个人搞掂。我真系每次啊，有 group work， 我又系单丁嗰、那个。咁我系即系 INTJ 嘛，我上次有讲过，即系我系好想，即系我好怕呢啲情况出现，就系、是、一有单丁嘅时候，老师会捉你 pair up with someone else。咁我系唔想俾人被注视噶嘛，那个情况。咁所以我又系好憎呢啲情况出现咁样咯。 但系嗰样嘢系嚟自于可能系同学仔嘅唔理解，因为小朋友会噶嘛，可能有时见到，咦，佢个皮肤同我唔同，我哎呀，我同佢同一组，你会唔会传染我噶？即系咪会有呢一啲好多好小朋友嘅说话系听得到嘅嗰阵时系？ 小学会听过啦，咪小学真系讲，即系佢哋玩嘅啫，即系话皮肤病咁 生嘢啊，咁嗰啲咧。 我有冇听过？ 有冇听过啊？ 你听过？ 唔系我话我妹啊，因为我哋两个都有湿疹，依你生意我。 原来你就系去欺凌人嗰、那个， 即系欺凌翻我啦。啊、大家都有嘛，系、啊嗯、即系嗰种系。 系咯，咁中学嘅时候通常都系即系始终个外观冇咁好睇啦，咁所以。好自然嘅，我覺得呢件事俾人望，或者其實我有時翻學搭地鐵嘅時候係會俾人望咯。咁、然後佢哋啲眼神就係就咁望住啦，咁我都知佢哋諗咩㗎啦。咁我其實好怕人同我傾偈嘅。咁由我細個，即係可能而家呢個年紀咧，我濕疹啲人應該唔會同我講嘢㗎啦。咁但係譬如我細個啲嘅時候，即係可能十零歲嘅時候，見到濕疹咧，啲好心嘅 auntie 咧就會走埋嚟同你講啊，我個女都有啊，你試下呢樣嗰樣。其實我好心嘅，但有時我都會。真係好多情況都會有人嚟搭訕嘅，因為濕疹。咁然後有個位就唉夠啦， 我都聽過好多次啦， 我都知聽過好多次啦。即係但係啲人係有心嘅，即係好好嘅。咁但係我自己嗰時心情真係好差嘛，你已經發緊又痕又唔舒服，咁然後仲喺度地鐵大聲咁講，即係等更加多人望住我嘅啫咁咯。 你嗰時係邊個身體嗰個嚴最嚴重？ 我成隻手成隻腳咯， 哦， 即係四肢同埋頸咯。同埋个眼咯、 哦，眼啊， 系啊， 即系围住侧边嗰啲 眼皮位咯。 哦， 咁有冇特别去可能要用一啲药物去控制住个状况，定系诶唔理啦，总之由佢自己好啦咁嗰个心态。 好似开健康台咁。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 都好多元化噶， 俾啲听众了解一下湿疹嘅人究竟系有咩嘅状况。 我試過搽西藥咯，即係類固醇嗰啲，但我就冇食過類固醇嘅，即係都好好彩，唔需要食啦。咁就搽類固醇啦，有時就搽翻嗰啲膏咯。咁但係其實我由細到大搽唔少膏，我都講唔出嗰啲係咩膏。 總之有就試啊，啲 auntie 又遞過嚟，你試下呢只啊，勁好有用啊！ 搽咗話好翻㗎啦， 係啊，咁咯。 咁但係你覺得嗰段時間係 physically 嗰種辛苦啲，定係 mentally 嘅嘢辛苦啲啊？ 喺濕疹嘅階段，我都係 both 咯，因為你中學嘅時候好早翻學噶嘛，咁又要温書噶嘛，已經好唔夠瞓啦。咁但係你有濕疹嘅時候咧，你夜晚都唔好瞓到覺嘅，因為痕啦，同埋總之你瞓唔好瞓得好好嘅。咁所以你第二朝翻學嘅時候咧，就好聽唔到，想聽書又聽唔到，但又喺度諗住啊濕疹，我琴晚又瞓得好差，拗到爛曬，好驚咁咯。早知唔好咁拗到咁爛啦，而家好痛啊！即係會係一個 loop 嚟嘅，即係不斷喺度，即係心理上同生理上都會好唔舒服咯。中學嘅時候真係最嚴重嘅。 咁去到係大個出嚟做嘢之後，係因為個狀況改變咗，即係叫做好咗啲，冇咁辛苦，定還是其實已經好習慣個情況係咁啦，唯有接受啦咁樣樣。 我覺得過咗青春期之後係好咗嘅，即係起碼青春期好似我冇試過皮膚靚咯。即我印象中啦，可能有嘅。咁大嗰啲更加 aware of 自己身體狀況啦。咁大嗰啲嘅時候，上咗高中、上咗大學之後，其實可能就算發都係可能一兩個月。咁同埋每一次發嘅程度都好睇你當時嘅壓力啊、性啊、出面有啲咩 trigger 到啊。咁所以其實到我而家都係慣咗咯。 所以係咪個意思就係越大個壓力就越細？因為好似大個嘅時候個狀況好過細個， 發現個世界原來都好多人一樣有啦，好似可以鬆一口氣咁咧。 類似咯， 即係好啲咯， 好啲咯。 咁但係呢一樣嘢，因為你嘅選擇而家係叫做都係目前都會關事噶嘛，即係呢一樣嘢嗰時候有冇 struggle 就係因為你由細到大都唔想俾人見到，咁但係而家你做嘅嘢深刻，有陣時都會俾人見到噶嘛。 系咯，就系、是、咯，就系咁咯。 咁个 struggle 咁点样？ 我记得中学嘅时候，因为我细个已经知道想唱歌嘅，即系我有参加啲音乐剧啦。咁但系因为嗰时真系个湿疹发得好犀利，咁我系真系因为个湿疹而冇咗一个 role 嘅。咁对嗰时对我睇到呢、這个睇唱歌呢样嘢睇到好大，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因为我读书咁辛苦已经读得好叻啦，我又特登练唱歌练得咁好，但因为我嘅外观，然后我就冇咗个 role， 然后嗰个 role 对我嘅生命嗰时觉得系 好重要， 好重要。而家谂翻转头觉得傻妹啦，咁但系嗰时系觉得放到好大啦。咁呢啲经历咪令到我觉得，哦，原来我做幕前未必啱咯，咁我咪做幕后咯， 就自己整歌咯， 系啦系啦咁咯。 咁但系最终而家都踏下咗去前面呢个系即机缘巧合。 哦，因为我真系我唔理湿疹呢样嘢啦，咁都系咁咯，即系你有冇湿疹都 即係可能我已經冇玩舞台劇啊、音樂劇嗰啲啦，咁我係自己做自己嘢嘛，咁我咪講自己故事咯，咁冇人因為我有濕疹而唔聽我嘅歌噶嘛，咁你咪即係對我嚟講係我作為一個 artist 就係要將自己故事講出嚟，我相信即係其實唔係關心唔濕疹先，而係每一個 artist 都有自己故事，而濕疹咁啱係我嘅故事啫嘛。 就你嘅故事， 有冇諗翻起覺得以前小朋友嘅時候，原來真係好小朋友，即係嗰陣時，唉，如果早啲識，唔好咁諗，咁可能會早啲大膽啲踏出一步，或者可能或者可能唔會咁唔開心咯，嗰幾年咁樣。 我又冇啊，因為我覺得我都係比較獨來獨往，即係我係覺得哦咁咪算咯。咁我想純粹個打擊係真係冇咗個 role 啫，即係對於係 achievement 上嘅一啲阻滯，反而人際關係上其實我高中已經冇乜呢啲問題咯，即係我嗰時都。覺得自己 OK 啊，冇問題啊，我濕疹啫嘛，我唔影響我其他嘅嘢噶，即係嗰時我高中已經好好多嘅，我啲同學都冇乜嘢啦，因為其實我嗰屆都幾多人有濕疹嘅， 係 啦， 其實我哋呢一代嘅小朋友都好 多都有， 係啊， 越普遍咁樣， 咁就開始就習慣咗個情況，同埋開始識。即系谂咯，即系 embrace 佢咯。 嗯，佢会唔会曾经系令到你对自己冇信心嘅来源嚟噶？ 我而家谂翻转头可能有，但系 唔为意嗰阵时。 系啊，唔知噶。但系身体语言上真系会影响嘅，我觉得。 嗯，咁你会唔会其实系会令到自己，因为你好在意自己嘅身体，其实就真系唔知湿唔湿疹嘅问题，系你对于自己恶公矮肥瘦、头发长定短啊各样嘢，因为呢个身体嘅病令到你好在意自己嘅嘢，同埋开始会谂人哋点睇自己，会唔会都有其他头先谂嘅嗰啲嘢？ 嗯，所以系啦，我就系想首歌，其实都系讲翻身体自爱咧嘅 body positivity 啦，因为对我嚟讲，我嘅 body image issue 就系湿疹啦。 嗯， 其实到而家应该一滴点都有嘅，因为我啱啱暑假发得好犀利啦。但系对于其他人嚟讲，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对自己身体部位唔满意嘅地方，即系可能觉得自己个额头太高， 或者 自己条眉唔对称。身高即系高矮肥瘦呢啲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嘅。咁我系咁啱系湿疹啊，所以冇啊。我觉得呢啲嘢都系我有个练习个细个嘅时候，我就系、是、我唔知喺边度听翻嚟嘅，我会同喺块镜度同自己讲我好靓咯。我每日就 practice， 哇，好靓，真系慢慢真系觉得自己好靓。 呢个练习要做几耐啊？即系持续咗几耐？ 而家我冇做呢个练习，但有时我会，譬如有时翻到去，哇，好靓啊！ 如果你而家都会做，我就觉得惊啊！呢个 而家因为已经冇唔会再 care 嗰件事啦嘛。 我而家瘦咗，我话你听，我照镜都同自己讲，哦，真系瘦咗啊！咁我而家都 觉得，即系会觉得有时你喺屋企，你见到块镜，你见到自己，我皮肤可能好咗嘅，咁我会赞下自己咁样咯。咁慢慢就系可能一个心理学上嘅一个对自己同自己嘅对话，其实系同紧自己潜意识讲，其实你可以拥抱你自己嘅嘢，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好靓。只要你觉得自己好靓，冇人可以够胆话你唔靓咯。 系啊，你要识得搵嘢赞自己，因为成日谈人同自己都好容易噶，永远 系啊， 你要搵嘢赞自己好难噶。你要试下赞自己而家， 我噏唔到啊！我就系发现，我听你哋嗰、那个你嘅对话之后，我反而觉得我原来都从来好少赞自己。 啊、但系呢样嘢，因为成日一讲赞自己，就觉得诶唔好啦，好怕丑，好似好自大。但系你深刻其实系要噶嘛？ 啊，我有一样嘢，我赞到自己嘅就系、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睇得几开咯，因为自己都冇乜嘢优点嘅时候，都可以接受到自己。我觉得呢样嘢系我几好嘅优点嚟噶。算唔算啊？都系啊， 好似啲僆仔讲，我嘅优点就系冇乜缺点啦，而我嘅缺点就系冇乜优点，好似嗰啲僆仔讲嗰啲啦。 我听过呢啲嘢，我都听过。 咁但系而家会学识，即系除咗自己 body 上面嘅嘢去识得欣赏自己，生活上细致自己做嘅音乐嗰样嘢，系咪都可以摆得到呢种落去？识得哦，其实我自己做音乐真系几好，我自己好中意，系咪都可以做？ 我唔止咁 mile， 我觉得自己好正。 即系你系一路听自己嗰个 beat 嘅时候，哇，真系好好听。 我更加想而家出 skin， 系因为我就系经历过湿疹，我经历过呢啲嘢，我曾经对自己冇信心，但系而家系好有信心咁咯。我觉得信心或者自信呢样嘢，其实系好强大嘅一个心理嘅。嘅咩呢，即係嘅一個好 powerful 啦，成件事好 powerful， 因為你對自己有自信係好難嘅，我覺得即係唔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嘅，咁我都好感恩我可以執返呢個叫自信嘅物體返嚟我個心入面囉。 好好、 哦、你有冇話喺邊個邊即係幾時開始對自己做嘅歌已經係有呢一種 正啊 ，OK 啊 ，good 啊，咁啊，系咪第一首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噶啦？ 哦，第一首呢嘅时候已经有，但系而家望翻转头觉得唔系啦。 唔系咁，因为系你而家再进步咗啫。 所以呢个咪叫我成长个历程咯。 系但你可以做到就系每一个 stage 自己能力系喺边一度都好，你嗰一刻都好 好满足。 呢个都紧要啊。 系啊， 因为唔正就唔出啦，系咪先？ 系啊，一定好正。 真系讲得啱喎。 系咪？呢个应该要咁。 呢个我老公可以证实嘅。有时候我突然间大嗌yes。 但老公嗰个岗位系咪同你一样都系会即系俾好多 encouragement 你去赞？哇，你真系做得好正，定还是佢反而会调翻转头？你咁自我膨胀嘅时候，我就要唔得，我一定要揾啲嘢话俾你听。其实系争啲争啲嘅。 老婆，你冷静啲咁。佢系一个点嘅角色去？ 佢系一个佢好识做嘅，即系可以喺。平衡自我膨胀和 critical moments 的时候讲一些很需要的 东 西，然后呢我们就一起自我膨 胀。是中的，他讲的东西是中的。你觉得 是啊，即有些 decision making， 我其实即我跟我老公讲的东西好像跟自己讲要 reassurance， 那他又会识哪些是要 fit 我的ego 又点都好啦，即系然后佢有时又俾咗一啲意见咧，一齐听翻嘅时候，大家一齐哇好正咁咯， 好紧要啊！真系呢样嘢， 你真要学啊， 要学，真系要学噶。 你对老婆记住啊，reassurance 呢个，你话系咪啊？ 可唔可以俾你老公电话？我转头问佢攞佢老公电话，上一上堂。 In the sky, butterfly, they dance in slow motion. Give me the flower to sunrise. I've been dreaming this moment lasts forever, and I wonder if I've fallen deeper. It's like in green oasis, and I'm lost and found. Bring me to the flower town. 呢首就系 XT 第一首嘅派台歌，就系佢话嗰时都觉得正，而家听翻差少少啦咁样。但系都系好系佢嘅作品啊 ，Flower Town 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137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9531宗，输入个案有606宗，再多15名患者离世。719间学校呈报1284宗个案，涉及1066名学生和218名教职员。19间学校共19个班别需要停课7日。国泰航空两名前机组人员去年12月涉嫌在港隔离期间违规聚餐和外出，导致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流入社区。两人否认三项控罪，早前被裁定罪名成立，需要还押，今朝在东区裁判法院各被判监8星期。裁判官早前裁决的时候说，两名被告外出活动无必要，亦都未能够证明两人真诚地误信行为合法。案件定罪之后，控方再传召专家证人、卫生署高级医生作供，指两名被告病毒基因排序相同，极可能是互相传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习近平说，中欧之间没有根本战略分歧和冲突，希望欧盟建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反对各种形式的新冷战。双方应该妥善管控分歧，尊重彼此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特别是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对方内政。习近平又提到，昨日病逝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中欧关系发展的贡献，强调会继承他的位置，继续巩固发展好中欧关系。新华社报道，米歇尔对江泽民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他又说，欧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干涉中国内政。欧盟愿意做中方可靠和可预期的合作伙伴，通过加强直接对话合作，减少误解误判，更好共同应对共同挑战。更好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朝早天气清凉。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你，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芜湖街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理好，所以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新山道。另外，元朗公路去深港西部通道方向，近住蓝地训练场慢线的交通意外咧，仲系喺度处理紧噶，所以经过就请小心。仲有西贡公路近住狮子会的意外咧，仍然未处理好，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去到窝尾同埋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重复一次啦，西贡公路近住狮子会的交通意外咧，仲未处理好噶，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龙尾都好长下，去到窝尾同埋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976年，周恩来逝世，但系希望仍然在每个人的心中。 恩来，你放心，你期待的接力棒一定会传下去，你要相信后面的人 一定比我哋更强，做得更好。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结局篇》，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 每次一讲起表白大忌咧，我就会想起呢、這个佢咧，系讲嗰啲土味情话，咩意思啊？就系话啊，如果呢个世界上两个人，一个叫我爱你，一个叫我唔爱你，咁如果有一日我唔爱你死咗啦，得翻边个咁样咯？ 哇，真系静咗。 系啊，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天跌落嚟当被冚。 嗱，今日松音乐继续有 XT 喺度啦。咁啱啱都讲紧呢一首你嘅新歌《Skin》啊。咁啊，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佢听完之后嘅一啲即系可能嗰啲制作创作上嘅嘢，交俾你揭晓啊。 嗯，咁啊，我觉得今次《Skin》呢首作品系好正，真系好正。系啦， 重新讲 翻，我要 你而家咪飞紧到佢嗰个 角色，用翻嗰个角色。咁然后，因为点解咧？就系一路听XT 嘅作品咧，我会好多时候将嗰、那个耳仔啊 tune 去听佢嗰、那个编曲上边。但反而今次 Skin 系令我有一个惊喜，就系喺个 focal 上嘅表现力系好充足嘅。因为我唔知嗰个创作概念，我想估嗰样嘢就系咪因为讲嗰样嘢就系、是唔想靠咁多外力嘅东西，好 pure 地好纯粹地去表现自己。咁所以今次嗰个嘅成首歌嘅編曲同个 balance 上面会比较注重喺嗰个人声嘅 focal， 好纯粹靠自己嘅声音去表达咁样。 哇，我想估其实同你即係都差唔多系一样，因为我觉得今次比以往嘅歌唔同就係、是、嗰个 focus 点系喺嗰个你唱嗰個 message 上面，所以會聽到你頭先講到個編曲上面，我都類近就係啲聲，譬如好簡單，譬如啲鼓咁樣打落去已經係輕啲噶啦，因為唔想佢冚咗嗰個 vocal 咯，同埋甚至乎你唱嗰啲哦嗰啲都係就係、是、用你把聲感染人，因為就係你個想講呢件事就係喺個歌詞裏面。所以我覺得今次呢首歌個 focus 就喺嗰度。 我好少同波聲咁夾， 真係好少， 即係證明我哋今日估嗰樣嘢係同一個題目。我諗都好有信心係啱。 我覺得都幾係，因為都幾明顯係咪？ 係啊，但係因為呢個唔係設計出嚟嘅，而係因為首歌本身係喺我識編曲之前已經寫好嘅。 哦， 咁所以我嗰時寫歌個方法就可能係因為係寫咗首歌先，我冇幻想，我完全冇幻想個編曲係點嘅情況下寫出嚟嘅。咁所以呢首歌會變咗個 focus 係好注重個 melody 同埋我個 performance 啦。咁所以我真係去走去編曲嘅時候咧，咁我就喺度諗翻我嗰時寫歌嘅時候，我係彈住琴寫嘅，咁我咪 keep 翻呢啲 element， 然後再加翻我而家 X 有嘅。XT 嘅編曲大輕啲，即係有大哥都會 driving 嘅，成件事都係要感染嘅，咁所以都會有唔同嘅 session 去追翻個節奏嘅。但係我可以話，我覺得今次個作品係我琴日我老公又同佢睇過，又講佢嗰樣嘢就係話，今次個 focal 係騎住個編曲咯，咁就好似只馬咁。 你就係馬斯， 好好啊， 係啦，嗰、那個音樂就係只馬，啱啊，係啊，我哋唱片騎師都係咁樣啫嘛，騎住啲歌， 騎住啲音樂咁樣。咁但係喺頭先講啦，呢首作品其實喺好耐之前已經寫起，當時已經係 Skin 呢個題材嘅。 系啊， 系有冇话点解会事隔咗咁耐嘅时间，跟住终于，哎，我要攞翻出嚟啦，将呢样嘢。 因为咧呢首歌其实系，我觉得我喺生命入面咧，如果要我拣一首最重要嘅歌咧 ，Skin 系暂时都系第一位嘅。咁除非我之后又写咗一首第二首，所谓 AC 最重要嘅歌，之后再分享啦。咁但系呢一首真系喺我心入面系一个好重要嘅一首歌啦。咁所以我嗰时咧已经写咗 Skin， 但嗰时我编曲都未成熟噶嘛，咁我就唔想嘥嗰首歌，咁我就觉得呢首歌系真系需要多啲历练， 嗯， 我想浸耐啲，咁我就摆咗去浸咗好耐咯， 系四年系咪啊？ 四年啊，咁我真系浸咗去，因为同埋第二样嘢就系我系唔敢出啊，那个唔敢出就系一嚟头先所讲，我都自己技术上即系钳住首歌啦， 嗯， 第二就系我觉得我喺几年前就出。同我而家出，咁我而家已經出咗一啲即係一系列嘅歌，咁已經開始大家一講 XG 會知道我會講啲咩故事啦。咁我再順勢出 Skin 嘅時候，我覺得嗰個 message 會再 strong 啲咯。咁， 嗯， 都係第二個方向就係嗰個我嘅 career planning 嗰方面，嗯，所以就浸咗咁耐。第三就係我好擔心個編曲嘅，直到我真係落去做嘅時候，因為一嚟呢首歌我話好重要啦，第二就係，同我平時嘅歌好唔同啦。咁， 嗯， 我好驚我自己會 overproduce 咗首歌，即係我驚我加得太多 element， 即係就變咗唔係我最初想帶出嚟嗰個 emotions 或者嗰個聽感出嚟。咁所以呢三方面夾夾埋埋，我就有去浸咗四年咯。 係。咁喺嗰先講嗰陣時個時間點，四年前嗰陣時係有冇嘢 trigger 你就將呢樣嘢變成嘅歌去寫咗嗰個 demo 噶？ 有啊，嗰時我就係做緊馮永琪、周耀輝一個人一首歌，同吳林峰寫嗰期。咁，嗯，嗰時因為都開始出 show， 其實真係我入行，我可能都講過係，其實呢個 project 係 kind of 我入行嘅第一步啦。咁嗰時就多咗好多 show 出嘅，咁所以我每次出 show 都係話自彈自唱噶嘛。咁我又想入新歌，啊。咁我就寫咗 Skin， 係即係就諗緊有咩想講咧。 係啦，咁我其實再早啲嘅時候已經想寫關於濕疹嘅嘢，但係嗰時都係未捉到自己 as a singer songwriter， 我可以點樣 present 我自己嘅歌。咁所以嗰時我都係冇寫嘅，但係係去到2018年先至知道，突然間好似開咗竅咁樣個叮咁樣，咁就寫咗呢一首歌。 係咁啊！頭先講咗個原因，即係隔咗四年，點解咁耐中間好多嘅思考啦。咁但係都有冇一個？一個觸發點，即係定係真係有一日突然之間，好啦，下一首歌出嘅時候，咦，不如再試下掂呢一個之前一路冇掂嘅呢一個 file 啦，咁樣咧。 其實係因為有搶二呢個計劃咯， 嗯， 就做咗一個 funding 嘅計劃啦。咁我就 submit 咗我個 proposal 啦。咁我好好彩地攞到呢個 funding 啦。咁我有呢筆錢，我就覺得。是时候要出 Skin 啦，因为我觉得系啊，因为我真的觉得Skin 系对我喺我心入面真系我需要多啲资源去 push 呢件事啦。咁而 with year up 呢个 project 嘅 funding 咧，系令到我可以冇即系多啲信心，同埋唔使担心得太多嘢，比我以前唔使 要计住条数嗰啲， 而家都要计住条数嘅。咁但系 松动啲， 就变咗咦？咁因為我 submit proposal 嘅時候，我都即係因為要爭噶嘛呢個 funding， 咁我梗係寫攞自己最好嘅歌，同埋有最有 message 嘅歌去出嚟去講。咁，我真係攞咗 Skin 出嚟，咁我就講一系列嘅 campaign 咁樣啦。咁所以我係覺得，我係嗰時係 push 到我真係要做首歌咯。 但係因為我感覺上就係，好多嘢 XT 已經自己包咗，即係喺歌曲嘅製作上已經包咗啦。咁嗰個 funding 嘅用處係在於邊一個範疇度會需要到呢樣嘢？ 全部咯。 但你之前都有㗎，即係你早幾首歌大家都會覺得 有嘅，緊 接啲啊。 咁係今次因為可以揾到個編曲啊嘛，咁咪睇 credit 咧都會揾咗，我揾咗 Daniel 幫我一齊編嘅，咁，我可以再分享啦。咁另外就係個 MV 啦，個 MV 係我史即係到而家史上最大 budget 嘅一個 MV 啦，係啦。咁另外都係 promotion 上嘅嘢咯，同埋係。 係即係嗰個感覺係唔同啲嘅，即係你覺得多啲選擇可以做。 咁啊頭先你講到亦都係啦，今次編曲亦都由 Daniel To 一齊去玩啦。咁啊呢一個又係咪因為自己都驚 overproduce 嗰樣，所以揾人想一齊玩？ 係啊，我編曲其實好快做完，我真係覺得我自己過去四年浸咗咁耐咧，因為我個腦原來一直。即係我未真係我係唔敢掂添，我真係驚到咧過去嗰四年，我係驚到我唔敢開一個 session file 叫做 skin 咯。我開過一次之後，我打開翻咧得四條 tracks， 乜都冇，得條嗰個琴同個 focal。咁即係其實冇做過嘢啦， 即係 demo 啦，得個 係 啦。 係啊，咁所以對嗰時係我係唔敢開個 session file 嘅，咁所以我真係落手落腳做嘅時候咧，但又好鬼快搞掂喎。咁然後有做過一啲 sound design 嘅嘢，同埋錄嗰啲聲嘅，即係我錄咗啲皮膚嘅聲，即係咁樣嗰啲聲，即係凹痕嗰啲聲，係too much。 我屋企成日都聽到啊，我妹成日都凹痕呢啲啊。 即係一啲特別嘅 organic 嘅聲，因為我啲歌都會用 organic 嘅聲，咁所以 skin 我真係凹痕嘅聲，咁樣擺落去啦。咁所以又係。即幾順利嘅，但係去到一個位咧，我想揾人幫我一起編咯。咁所以其實我做曬個 skeleton， 做曬啲嘢咧，我就諗住唔諗啦，我真係唔諗啦，我想將呢件事交俾我另一個朋友去處理。咁 Daniel 都係好 versatile 嘅 musician 啦，咁就去幫我錄翻一啲真嘅吉他啦、樂器啦，咁所以就令到成件事即係執翻我啲嘢咯，就令件事完整。佢就掉翻啲 files 俾我，咁之後掉完翻咩俾我嘅時候，我就再做最後一次嘅一啲 production 上嘅嘢。咁就掟去 mixing 咯。 咁除咗佢彈咗頭先話彈得真樂器之外，有冇喺真係即係多與少啊，或者啲 idea 上佢都俾咗，而令到你哦原來都可以咁樣 adjust 㗎 ？Structure 上有嘅，因為其實我平時即係如果大家有聽過，即係出之前聽過 skin 都係只係會喺現場啲 show。聽到其實好長嘅首歌，四分半鐘嘅，咁所以我係都諗咗好耐點樣 cut 到首歌可以短啲咯，因為我覺得始終太長啦，留翻 live 長啦，咁所以我都有同 Daniel 傾我個 structure 應該點，同埋點樣邊度開始落多啲樂器去 drive 翻成個感受，即係個感覺係再感動啲咯。 但係好老實講，就係喺你頭先講到四年之後，終於夠膽打翻開個 file， 見到就係原來就係咁多條 track 啦咁樣。第一下再聽翻嗰陣時，有冇一個感覺係對呢首歌嘅睇法，原來同四年前已經係唔同咗啦？ 我覺得呢首歌我到而家聽翻，我都係會想喊咯。咁我係覺得哇，點解我會嗰時寫到咁嘅歌出嚟嘅？我唔知啊，即係我但另一樣嘢就係驚咯，又係驚啲咩咧？就係驚我之後寫唔翻啲咁嘅歌咯。係啊，所以我話之前咧，我都再補充少少，就係我話一直都唔敢出呢首歌，就係我好驚我出完之後下一步點咯。 因為呢首對嚟講已經真係喺呢個 moment 最重要嘅。 係啊係啊，我有下一首噶啦已經，但但系呢一首都依然系我最遇到感受 最重要， 系啦系啦， 处女座系唔会输俾自己。我话你听，佢嗰刻啫，跟住佢会输俾自己。同你讲， 唔紧要，其实唔一定要咁样比较嘅，最紧要就系每次写完出嚟都觉得好正，咁就够啦。 呢个好紧要， 同埋我都今次都会用翻我最 close 嘅音乐朋友去整呢首歌，因为我觉得即系大家都知道呢首歌对我嘅意义啦。咁然后我又好想令呢首歌令到大家都觉得有个意义。咁所以其实譬如 mixing 嘅 JB 咧，佢都有同我讲 mix 下嘅时候想喊咁咯。即系我觉得哇，我未试过啲歌会咁，我平时好开心歌嚟噶嘛，咁咯。 但系今次咁赤裸地要攞自己嘅 focal 出嚟，会唔会再压力系再大咗？ focal 上都有啲小插曲。咁focal 咧，因为Isaac， 我想提 Isaac 呢个人啦 ，Isaac 我好朋友加佢都系一个 musician 啦，咁佢咧一直都同我出 show 噶嘛，咁佢帮我弹 skin 弹咗好多次噶啦，咁所以其实佢都系其中一个催我快啲出 skin 呢首歌嘅人嚟嘅，咁佢想同我一齐做添嘅，咁最后都有一齐同所以三个同即系 Daniel 同有 Isaac 都帮我录咗呢首歌啦，咁咧唱嘅时候我反而冇再 practice 咯。我冇再處理任何嘢，咁個 focal 就係因為我過去四年出 show 咧，我點都會唱呢首歌嘅，咁已經係好熟啦，同埋係熟到即係件事，我就好驚即係唱得太多次咧，冇咗嗰種當初嘅感動。咁所以咧，我哋錄音嘅時候咧，本身我想懶係做啲 技巧嘢啦。咁最后呢，我本身咧系用一个 condenser mic 去录嘅，咁录出嚟，因为首歌好 dynamic 成件事，即系可以好 intimate， 即系可以好亲密嘅喺个 verse 嘅时候，但系去到 chorus 咧又好 dynamic， 咁所以嗰时我喺录音室嘅时候咧，同 Isaac 仲有 Mountain 啦，咁我哋三个喺录音室嘅时候就觉得，好似 condenser mic 争啲嘢，去到有啲位，咁可能要做取舍啦。Mountain 就话要取舍，你想呢首歌系 intimate 啲定 dynamic 啲？咁最后我同 Isaac 都话系。dynamic 啲，咁所以 Isaac 咧就做咗一个好，佢话佢而家分享翻话佢都几 risky 嘅决定啦。首歌其实用dynamic mic 去录嘅，咁 Isaac 就话你平时唱 live 揸住嚟唱，揸住嚟录，熄晒灯咁咯。咁所以呢个最后个 final 嘅 vocal 咧就系、是、用一个 dynamic mic。即系吸多啲，即系会令到成个能量系再大啲嘅。 系 咁又 pick up 唔到太多 detail， 但系令件事会再 emotional 啲咯。 哦，即系相对于 con， 即系头先话 condenser 咪系比较技术上啲， 就会大啲，即系 dynamic 嘅咪。 系呢度可以俾听众多少 information 嘅，即系因为 condenser 咪就系平时歌手入 studio 正常你见到阿陈奕迅掉落嚟嗰支 U87 系啦，就系 condenser 咪啦。咁但系dynamic 咪就系可能好多时候音乐人出 show 啊，或者甚至乎去唱 K 嘅时候，大家手拿住嗰支就唔同，即系因为听出嚟嗰个感觉系可以。好唔同噶嘛，咁、但系去落呢一个决定系最后系由你去落定，其实你都唔敢落咧。 我好信 Isaac 个人嘅，所以我系完全相信佢咯。佢话用 dynamic 就 dynamic 咯。 同埋我突然咧睇翻佢个 MV 咧，我想问一条好心地差嘅问题：点解你 MV 入边都系揸翻钢钉揸咪啊？ 呢个就系美观嘅问题。 好嘢， 仲俾我捉到你 啊！好嘢喎、四眼仔好嘢喎、你都 OK 系啦。咁今次都讲到 MV 呢、一个，你自己都讲就，今次即系花咗好多心机去整啊。咁亦都有位 dancer 去表达咁样啦，可以都 share 下呢个 MV。 咁其实咧，个合作都系个 team 都系我 spaceship 嘅 MV team 嚟嘅。 系 咁，然导演嘉豪咧。就已經同由 Flower Town 開始同我合作嘅，咁、已經好 close 噶啦，我哋。所以因為今次 Skin， 雖然即系我係覺得我真係想揾翻我最熟悉嘅一啲朋友仔一齊同我做呢首歌，因為大家各自拎翻嚟，即系聽完首歌拎翻嘅嘢都唔同，我真係覺得好想用呢件事去 connect 翻大家啦。咁所以譬如呢個 MV 咧。其实呢我咪话摆咗四年嘅首歌。其实呢我系喺出 show 嘅时候我未掂过編曲呢，我已经同 Emily 讲，我话到时我出 skin 嘅时候呢我就搵你拍 MV 啦。因为其实 Emily 本身自己都有湿疹嘅。咁佢系一个跳舞同埋一个編曲嘅人，編舞嘅人啦。咁所以佢有时佢都话佢有分享过佢自己细个嘅时候 ,as a performer, 佢都有经历过一啲有湿疹影响到佢嘅一啲生活啊咁嘅嘢。咁所以其实我哋大家个背景好似，但係遇到嘅嘢都唔同嘅。咁我觉得呢件事好似将我哋两个摆埋一齐喺个 screen 度几有趣喎，因为我哋都即係好似 complete 咗嗰个信息咁样囉。咁所以我嗰时出 show 见到佢，我就同佢讲，我话我都未諗我首歌几时出嘅，讲真。即係我完全係零 planning， 我就话我一定要搵你。 係 ,mark 定佢先。 系啊，咁我就好彩，之后可能年半后啦，就揾咗佢啦，咁咯。 但系其实嗰阵时初头 mark 佢嘅时候都冇谂住点，总之 mark 咗佢，总之要佢跳舞啦，啲 concept 嗰阵时咩都未有噶， 乜都未有噶，冇真系完全冇噶。我系因为我每一次搞我嘅 artist project， 任何譬如 video 上嘅嘢咧，我系真系我俾咗我嘅 idea， 我的 concept 啦，咁我就交俾嘉豪去度成件事，我系完全相信嘅。咁所以到嗰时系佢话要 less is more 咯。以前我好花呢碌噶嘛，今次就因为首歌好纯粹，所以得一个景、一支咪、沙地同上面掉落嚟，大家可以估系咩嚟嘅嘢嘅几个 installation 啦，同埋跳舞咯。咁所以令到人就可以好 focus 落去个 performance。 即系呢一个对于你咁重要嘅一首歌，其实。最後你會覺得即係聽嘅人希望佢哋，哪怕佢如果佢係有本身嘅濕疹，或者佢對自己身體有嘅，你希望佢哋即係聽完之後咩感覺咧？又或者對啲我完全未唔理解嘅人，你又會想佢哋有咩得到咧？ 我覺得我係好想一嚟，譬如如果真係有濕疹嘅朋友聽完之後，覺得唔好孤單啦呢件事。第二就係我覺得每個人都 啊，想用中英文，但我每个人都应该要觉得自己好靓咯，即系我觉得 everyone deserve to feel beautiful regardless of their appearance。Sorry， 好多英文，但系 OK， 系即系我会觉得你系对自己，你觉得自己靓系你自己嘅决定，你自己选择嚟嘅。我觉得呢件事系需要，我觉得 as an artist， 我想我。去讲呢件事咯，系因为我觉得系好需要，尤其我自己有本身有湿疹嘅时候，觉得啊，如果当时有个人咁同我讲，我会唔会可以再好似奔神咁讲，可以早啲脱离呢个伤心咧？咁、其实我觉得喺心理上同埋一个精神健康上，我觉得好需要人陪伴嘅。咁希望我呢首歌可以陪伴到大家去经历呢啲身体形象问题啦。 即系其实除咗皮肤之外，高度都 身高我知道啊，我知道。头先我攻击咗你一次，不过你听唔到。头先你又 你有冇谂过？其实我 客观你身高啦。 其实我头先系扮听唔到 的，但你而家自己刮翻出嚟讲。我哋今日就多谢 X 啦，咁啊，但系都会期待超越到呢一首歌嘅嗰首歌嘅推出。 哇，我都好期待。 Nose 咁啊 ，Ears 咁啊，讲下笑嘅，好啦。期待。 哇，今日多谢你啊！ Bye bye. I was losing myself. I was running and I was scared. Dirty ashes and dirty rash. You'll be better, yeah, I know. Tell me something I don't know. Give me magic like a miracle.For your flower, don't get me wrong, I like you. A little bit overloaded, sneezing, cause I got a cold. A little bit overrated, with this fancy color makeup on. Sorry for being sensitive, I just wanna get a little bit control. Sorry for being overreactive, I just wanna heal on my own.Just wanna lift up my chin, telling me there's a world to win.